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北京多云，有轻度霾，西部山区有阵雨，东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达到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北京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有轻雾，东南风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能见度依然是比较差，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目前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目前高速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京新高速的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京城收费站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三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机场二高速平房东桥到平房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西红门收费站的进京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到宛平桥的出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首诊在社区，你认识身边的健康守门人吗？ 慢病防控双向转诊，社区卫生有些啥服务？ 健康管理预防保健，找全科医生靠不靠谱？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伙推出健康守护在身边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咱们身边的健康服务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便利，哪些贴心的服务。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北京市西城区。首诊在社区，您知道身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有哪些特色服务吗？有病早治疗，无病早预防，签约家庭医生，怎样才能够帮助你做好健康管理呢？留电话加微信，您相信社区医生也能够变成知心好友吗？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今天邀请西城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宋清，大石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中心主任李新，和西城区廊坊二条社区居民何振奇，跟您一起说一说健康守护在西城。 透明晨光中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一起和大伙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西城。为大伙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西城区卫生计生委的副主任宋清，宋主任，欢迎您，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主持人、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我是西城区卫计委主管社区卫生工作的副主任宋青。 嗯， 很高兴参加健康加油站节目。 嗯， 谢谢。 欢迎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大石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中心主任李鑫，李主任，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叫李鑫。嗯， 好，也欢迎李主任。还有一位嘉宾呢，是西城区廊坊二条的社区居民何振奇。何叔叔，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好，我是西城区大栅栏街道的普通居民。能有幸参加这个节目，非常高兴。 也非常欢迎何叔叔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为什么邀请何叔叔来呢？是因为何叔叔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他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家门口的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他看病带来了一些便利。那到底有没有比如说不太满意的地方呢？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邀请何叔叔给提提意见。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您尽管直说，不要因为这个社区主任在这儿，我们的这个主管领导在这儿，您就不好意思提。有什么不满意，您就直接说，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会和三位嘉宾一起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还有慢病管理相关方面的问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一直播、凤凰新闻和今日头条等多个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准备了互动的礼物，只要您参与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尤其是西城区的社区卫生服务，提出您自己的意见或者是建议，都有机会获得我们为大伙准备的礼品。大家在西城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您说您看过病也好，或者有什么您在其他区县感受过的贴心服务，您觉得特别好，想要推荐给西城区的话，都没问题。只要您把这些意见和建议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上当中，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会选出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这个刮痧板的套装一个和一个这个控油的小油壶，两个礼品，我们会是一套，我们总共有五套的礼品准备给了大伙儿。只要您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礼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三位嘉宾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一下健康守护在我们身边到底有哪些服务能够让我们觉得更加的贴心和舒适呢？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也为广大的听众朋友预报一下，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空气重污染的黄色预警，黄色预警措施在4月18号的零点就正式启动实施了，预计20号夜间本市的空气质量会逐步有所改善，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要做好健康防护。其实我们说了，这健康防护啊，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社区，最有发言权的应该就是生活在社区的居民朋友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邀请到了一位社区的居民何叔叔。那何叔叔，您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您享受到了哪些服务，有没有感受到这些年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些变化呀？ 有，我是从10年开始发现自己腿特别疼 啊， 这么样呢，我就到那个社区医院挂了骨科，江浩大夫接待的我，非常仔细的给我做了检查，而且是说出了我的病因，就是老年性退行性骨关节炎 啊。 在这种情况下，他给我配好药，从那儿开始我吃他的药，到现在我腿就是比以前也强多的很多了 啊， 不能说全好，因为岁数在这儿快70岁的人了 啊。 再一个就是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咱们大栅栏社区服务中心看病，我从来没上过大医院。 哦，也就是说10年的时候您第一次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 对。 也想问问您，其实西城区我们都知道医疗资源非常的丰富，这个大石蜡周边这个三级医院其实数量也不少，当时您为什么没直接去大医院，或者说直接去三甲医院，而奔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 一个是大医院呢，人太多，本地的患者加上外地来京的患者，这样呢，我们老年人到那挂一号呢，然后再看上病呢，最少得3-4个小时。另外离着我们特别远， 坐车也不方便，尤其是像我这腿不好的，上车下车都费劲 啊。 这么样呢，我选择大栅栏这个医院呢，一个是离着我家特别近，而且服务特别好，设施也特别齐全，蛮可以满足我就医的需要，所以说我就不再去大医院了。一个是减少这个大医院的压力，另外一个就是社区医院可以治好我们病，为什么要上大医院挤去呢？对吧？ 这个初次去体验过之后，发现哎，家门口的这医院就能解决问题了。 对， 咱不用再花时间再倒车去大医院了。 对，是这么回事。 这是体验过之后尝到甜头了，以后就愿意留在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哈。您刚才提到，您是10年的时候第一次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感受这样的服务，也想问问您，10年到现在其实8年多的时间都过去了，这中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质量有没有比如说提升，有没有一些曾经没有过的服务现在添加过来了？ 有，以前比如说验血，整个这个大生化学，那以前没有，现在就不用到大医院去了，这儿完全可以有。 哦，以前化验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法做，现在能做， 现在完全可以做了，而且那个各个科室也挺全的。这么样呢，就是老百姓没必要再到大医院去挤，尤其这些老年人现在越来越多，看病呢一个是需要近，另外一个需要快，对吧？就是这样，这个我才喜欢上这个社区医院 啊。好，这是何叔叔为什么愿意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而且去了就离不开的一个原因，自身感受出发。其实也提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近些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和服务的转型升级，以前不能够提供的一些化验服务现在能提供了。那说到变化，相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李主任是最有发言权的。您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尤其是在大石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多少年了？ 我在大石栏中心工作将近4年的时间。 那这4年虽然没有这10年的时间跨度长哈，但是变化您肯定是感受最深的。您跟我们说说，这些年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像刚才何叔叔提出的这个验血的服务增加了，还有哪些项目增加了？ 好，那么我个人感觉呢，我们这个中心的变化特别的大。那首先说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标准化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3个社区卫生服务站。那么我们从就诊环境上面呢，应该叫整洁明亮。那么我们的功能分区呢，也是科学合理。特别是呢，我们根据各个科室的特色，我们进行了这个改造。那么主要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预防保健区，那么都是儿童，那么他们这个改造的以后就像一个这个游乐园。那么我们的中医诊区呢，古香古色的，非常的典雅。那么我们的这个全科诊区，主要以绿色调为主，那么绿色透明。应该说呢，我们是想从患者的视觉差异上面来，让患者在就诊的时候给予他一个轻松的环境，减少他的这个情绪紧张的这么一个压力啊，为病人提供温馨舒适的环境。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服务流程上呢进行了这个许多的优化。比如说我们现在实行先诊疗后付费的这种就诊模式，那么特别是对我们本市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可以直接刷卡就诊，减去了他们就是入到中心以后的这个挂号的这个排队等候的这个时间。那么还有呢，我们从这个签约居民上面呢，我们推行了这个预约就诊的这种模式。那么患者呢，只要按照预约的时间来就诊，也不用排队等候。那么他从预约的时间之前，第一步呢，先到我们的健康自测小屋啊，来进行这个诊前的服务。也就是说，医生接诊之前，他要进行一个自测，我们的护士帮助他测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啊、身高啊、体重啊等等一些常规项目，帮他来进行测量，给他一个准确的一个数值， 健康数值。 对，然后与我们的这个全科医生的工作站进行对接啊。那么患者呢，对自己的血压情况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知晓，同时我们的护士呢会对他进行一个健康指导啊。这个叫诊前服务。那么我们第二步就进入诊中服务，也就是到了全科诊室找他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呢，肯定会保证一定的时间与我们的患者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对他进行一些这个疾病的指导，包括诊断用药的指导。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就诊结束之后呢，我们会为他预约下一次的这个就诊。要遇到疑难重症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全科医生直接会给他转到上级医院啊，进行这个双向转诊。特别的方便。那么第三步，我们还有诊后服务。诊后服务是什么？病人离开我们中心之后，我们的 全科医生的团队，也就是有医生、有护士、有防保人员，会及时再与我们的签约患者进行联系， 嗯， 啊，了解他们的病情，为他们进行行为干预、健康教育，啊，全程的一个连续性的服务。 明白了， 啊， 环境首先升级了， 对， 其次这服务质量也进行升级了， 对， 啊，那像这个何叔叔刚才提到的，有没有增加一些，比如说项目， 嗯， 像这种化验的项目，何叔叔刚才已经说了， 嗯， 是增加了的， 对， 啊，还有什么项目增加了吗？ 啊，比如说我们的药品。那么以前呢，咱们的药品可能这个受一些条件的限制比较少。那么现在我们从去年4月7号改革之后，与三级院完全对接。 嗯， 三级院能用的药物在社区全部能 都能开， 全部能拿到，而且我们是零差距销售。那么这样的话，病人会非常的方便啊。那么当然，诊疗项目里边，我们现在增加了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像中医里边，我们增加了很多的这个理疗的项目， 哦， 啊，包括康复的项目。 嗯， 包括咱们像妇科，我们这个像我们地区流动人口比较多，这个适龄的这个妇女比较多，那么我们妇科增加了像这个妇科病的治疗啊，包括更年期的治疗， 嗯，哦， 这些都是我们在社区可以完成的。 诊疗项目越来越多了，而且还有很多特别适合老年朋友的这种项目，比如说中医的理疗服啊， 对， 像何叔叔就应该特别适用吧。腿不舒服可以经常去按一按捏一捏做做理疗什么的。嗯，那像在这个大石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听您的介绍哈， 嗯， 这个确实非常贴心的服务， 嗯， 环境也有改善了，服务项目也增加了。那接下来就想问问宋主任了，这西城区所有的卫生社区服务中心都能够像大石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种标准吗？ 应该来说辖区居民确实已经享受到这些贴心的服务了。近几年来西城区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 嗯， 比如说我们连续7年就获得了北京市社区卫生绩效考核的第一名。我们的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新街口，包括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四个是被评为全国的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嗯， 我认为这些取得大概有几个方面啊。第一，我们西城区的区委区政府是高度重视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那么在政策方面也给予了一定的倾斜和支持，这样也保证了咱们社区卫生服务的体系不断的完善了。就像刚才何叔叔提到的，我们已经打造了完成步行15分钟的社区卫生服务圈。第二个呢，我们确实以居民为中心，着力提升改善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的水平和能力。 嗯， 从最初2010年吧，我们率先开展了签约的家庭医生服务。 嗯， 到今天呢，已经实现了为居民提供生命全周期的服务。可以说，西城区的社区卫生服务的水平和能力确实有一个质的飞跃。 嗯， 那么第三，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呢，主要是还是以科研为基础的。那么我们就是分类施策，强化这种健康管理。包括我们以大数据为手段，那么研究分析我们常见病和多发病的特点，还有居民的健康需求，那么这样我们就制定了不同种类的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包，那么引导这些居民到社区去签约，到社区去看病。 嗯， 那么第四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技术精干的那个全科医生团队，我们是以全优秀的全科医生命名的家庭医生工作室，那么也是组建了专科和全科这种组合的这种家庭医生团队，那么也是确实为我们居民提供连续的健康服务。那么我们西城区也在6个重大领域，包括冠心病啊、糖尿病、脑卒中、骨关节病等6大领域，也是建立了慢性病的专家团队。这个对我们全科医生团队就一个有效的技术支撑。 嗯，也就是通过这么多的手段，让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变得更加贴心，让大家伙的满意度更高。 确实是这样。 嗯，其实我听出来了，宋主任的意思就是说啊，大石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虽然做得好，但是呢，我们西城区做得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很多呢，不光这一个。 对 对。 嗯， 是这样。 那这些贴心的服务啊，其实说到底最终是要给我们社区的居民，给我们日常百姓看病带来方便的。西城区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区内的这个大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的数量也特别的多。我们在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北京实施了新医改，其中特别提到了一项呢，就是要引导分级诊疗。也想问一问您，西城区在这新医改实施1年多的时间， 当中，我们的分级诊疗建立的到底怎么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首诊率是不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啊？ 你说的很对，西城区确实有些地方去大医院的距离啊，要比去社区中心要近。那老百姓确实是如何选的呢？我们从去年的监测数据来看，特别是四月份实施了医药分开综合改革以后，我们西城区二三级医院的总的门急诊量是下降的，社区的门急诊量是显著增长的，这个分级诊疗的秩序就已经显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综合起来呢，大概就这么几项吧。一呢，我们确实是坚定不移地实施了北京市那个医药分开的综合改革的各项政策。西城区的各参改医疗机构就是严格按这个政策去落实的，包括取消药品加成啊，设立医师服务费，规范我们医疗的服务价格。那么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也是实施了有四种慢病这种药品这个目录和大医院是对接的。那么也是全面落实了常处方政策，就是他开药更符合他日常的需要。 能开更长时间的药，不用总往这医院跑了。 对，第二呢，就是我们建立了医联体，然后也确实取得了实效。我刚才向你开场说的，我们有丰富的医疗资源，那么我们建立了很完善的医联体。那么这里边呢，就是综合医联体和专科医联体呢，有效的就是进行了分工协作、资源共享。那么我们直观上看，社区中心看病呢就更方便了，他就转诊更有利于他的病情的需要。那么第三呢，我们也是全面改善社区医疗服务水平。这里边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全部实现了先诊疗后结算的服务新方式。另外呢，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实行了减免医师服务费个人负担部分，建立了合理用药咨询、缺药登记，包括及时满足咱们居民的用药需求，也是及时的指导他合理用药。有部分中心还开展了送药服务。那么这样也是确实方便了咱们社区居民。是这样。 所以说怎么才能跟大医院做好这种分级诊疗的区分，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有更加贴心的服务提供给大伙儿，这样的话吸引大家，首先咱们去社区就诊，在经济上我们少花钱，同时还有更加贴心的这种服务内容，而且一旦遇到了危急难重症，咱也不发愁，社区医生会帮咱往大医院转诊，咱也不用再去排队挂号了。 是这样的， 各种服务可以说非常的贴心。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些担忧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他说服务再好，医院技术才是关键啊。大医院医生见得多，一看就知道啥问题。在社区看病吧，总担心医生找不准原因，反而耽误事儿。李主任，您是在一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的， 对， 会不会有患者也有这部分的担忧啊？ 是这样的，一般呀，常来我们社区就诊的患者应该完全没有这种顾虑。那么可能没有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过的患者可能会有这些顾虑啊。那么应该说现在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我们的技术水平是过硬的，也是过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拿我们中心来说吧，每年呢我们都在引进这个高学历高职称的这个人才，形成了一个合理的人才梯队啊，来支撑这个医院的整体运转。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呢加强了对医务人员的这个培训，业务培训。我们途径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继续教育，有这个岗位练兵、岗位培训啊，进修学习，包括三级医院的专家下社区带我们的这个全科医生等等，这些途径来提高我们这个医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那么他们的技术水平呢会逐年的得以增加。再有一个，咱们社区的药品刚才我说了也是增加了很多个品种，可以满足患者的基本用药需求。还有呢啊，还有刚才那个何叔叔说的这个问题，说我们增加了很多的服务项目，特别是我们的医疗设备，近几年呢我们更新了很多的医疗设备，完全可以满足患者的像慢性病啊、常见病啊、多发病的这个医疗需求，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在社区就诊。 软件硬件两手抓。 对，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确实遇到难题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转诊的机制嘛，立刻可以协助患者转到这个三级医院就诊，完全不会耽误他的病情。 好，这说到了转诊，也想问一问宋主任，我知道西城区的这个我们说医联体的建设哈，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设模式，叫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模式。那这个紧密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怎么个紧密法啊？ 啊，我们确实为了提升我们的能力啊，建立了一个三纵两横一平台的一个紧密连体的思路。这里边提到三纵呢，就是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我们的区属医院和公共卫生机构实行了管理基本医疗还有公共卫生服务的三个一体化。那么两横呢，这里边就包括了我们的民营机构，还有我们驻区的大的医院，还有学校和科研院所，我们从这两个层面进行分工协作，然后更进一步的加强我们的能力建设。另外一个呢，就是借助于信息化的平台，这里边我们做的突出的工作啊，比如说我们社区中心的上级的主管的医院，他要设立全科医学科，那样调配专家到社区去出诊，然后开展带教，同时参与这个全科医生团队对这个签约患者的会诊。另外呢，我们医联体内部的各个医疗机构呢，也是充分联动完善这种双向转诊，就根据他的需求对咱们社区转诊的患者进行优先就诊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这些服务也是促使这些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确实大家的担忧呢也是存在的，可是我们努力的在做，让居民能享受到二三级院的这同质化的服务。另外呢，我们设置这个医联体呢，从2013年就在做，我们的目标是一加五加 S， 一就是我们辖区的中医院，是我们牵头的中医医联体，就是广安门医院，五呢就是宣武友谊广中研，那宣武友谊北大和人民，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个复兴医院，那么 S 就是专科医院，这个 S 呢有我们局属的医院有专科的，那么还有北京市的口腔医院，这个是专科融入到里边，就全方位的吧。 所以说多加这种实力雄厚的大医院做后盾做保障呢， 是这样的。 好，那说到这个转诊哈，也有网友在问，一直都在说医联体，社区看不了的病转到给大医院，想问问真能转过去吗？万一大医院要没有床位的话，这不还是得自己想办法吗？其实大医院这个患者人数多，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做手术床位确实出现紧张的情况，我们都能理解，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果遇到了危急难重症，真能转过去吗？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社区的健康守护就在咱们身边，到底能够给我们提供哪些贴心的服务呢？咱们在下半段接着说。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对于西城的社区卫生服务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准备了五份的礼物，每份礼物当中呢包括了一个刮痧板的套装，还有一个现有的小油壶。如果您提出意见和建议或者是互动的话，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关注我们的我爱问医生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互动和交流了。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幺零七点三，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十九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西城，说一说在西城区我们身边家门口的这种健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给我们提供哪些健康或者说贴心的服务。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的嘉宾分别是西城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宋清，以及大石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中心主任李新，还有西城区廊坊二条的社区居民何振奇何叔叔。那三位嘉宾会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身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底近些年有什么变化呀，给我们带来哪些贴心的服务。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也会选出五位跟我们互动的听众朋友送出礼品，我们的礼品呢是由刮痧板的套装和一个小油壶来共同组成的，一共准备了五份。如果你想要获得礼品的话，也可以说一说您对于西城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哪些意见或者是建议，您去体验过之后好也能说，不好也能说，我们好则加勉，这个坏则好则加勉，坏则改进嘛，对不对？我们有什么样想说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一直播、凤凰新闻和今日头条等多个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阳光空气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一下上半段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回答完，就是说到转诊，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刚才我们提出了西城区也是打造这种紧密型的社区，这个和大医院的医联体，宋主任提到说会有优先权，大医院得接收。这个听众朋友就说，都说转，如果真是遇到大医院患者特别多，真是没有床位，转得上去吗？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完全可以转得上去，大家可以放心。因为咱们社区呢是与这个市属的三级医院，包括咱们西城区属的二三级医院，包括这个专业机构都有对接，我们都形成了紧密型的医联体的合作。那么这个上级医院会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天预留号源。 预留号源 、那么而且是分科室的预留，所以呢咱们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需要转诊的病人在第二天的时候就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到三级医院就诊、遇到极特殊的情况时，保证72小时之内可以到三级医院就诊、如果在就诊的这个过程中医生觉得他需要住院的话，那么三级医院的医生会开辟绿色通道协助他完成住院。 所以说这个就诊挂号肯定是没问题的， 没有问题， 转诊是没问题的， 没有问题、 如果真的需要住院，比如做手术， 对， 这床位就是大医院之间也会留绿色通道给解决。 对的，所以非常的照顾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上去的这个病人。那么我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去年我们有一个这个阿姨到社区来，她是以慢病来就诊，因为她长期在我们中心就诊。在就诊的过程中，我们的全科医生给她进行这个查体的时候发现呀、这个乳腺上面有一个包块，那么立刻给她开了一个这个 B 超。在我们中心做完 B 超以后呢，觉得这个包块不太好，所以我们开通这个绿色通道，给他转到这个有医院是我们的上级医院，有医院在一周之内连检查带确诊带住院连手术都做完了，就这么快。因为他可能还是这个不太好啊，但手术之后呢，这个因为发现的比较及时，那么他连放化疗都没有做，直接就出院回家继续慢病治疗，病人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就是咱们的这个绿色通道还是非常便捷非常方便的。 好，往大医院转是没问题的。其实宋主任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也提到，我们是双向的转诊，我们遇到了这种危急难的重症往大医院转，大医院做完手术如果床位非常紧张，可能这个时候呢我们休息也休息不好，来来往往又害怕交叉感染，我们还可以转回到社区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我们来养。那也想问问这个李主任，如果我们转回到社区养的过程当中，那相关的比如说这种后期的 照顾、服务，甚至如果病情出现反复的话，会不会有这种比较有经验的医生来给我提供后续的服务啊？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病人转到这个上级医院，如果病情需要的话，我们的全科医生会跟随上级医院的专家进行查房。 哦， 也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双向转诊的这么一个渠道。那么咱们他在上级医院住院期间的所有病情，咱们的医生是可以掌握的。 嗯， 那么他根据病情可以出院的时候呢，咱们全科医生接诊回到社区，继续延续咱们三级医院的这个治疗方法和治疗方案，然后对他进行这个管理。那么特别是比如像外科的病人，我们回来我们可以换药。如果是这个脑血管病的病人，他出院之后，我们可以对他进行康复。 嗯， 就是在社区，咱们全科医生接回来我们的病人，完全可以进行后续的治疗。如果他病情又出现反复，又出现这个我们处理不了的情况，我们再把他转回去， 再往大医院转， 再转回去。就我们非常灵活的这种双向转诊机制。 所以而且转回来之后可以享受到更加贴心的服务，大家也不用担心说转回来之后这社区医生不知道我在大医院是怎么治的。 对。 这医院的医生会跟着去大医院查房了解病情， 我们会跟诊。 嗯， 对， 好，这大家伙就可以放心了哈。 嗯， 那这些服务也想问问，是不是只有签约了我的家庭医生才有这样的比如说跟诊服务，或者说后续的跟进服务，还是说所有的患者我没签约家庭医生也能有这样的服务？ 当然我们是所有患者都提供这种服务，但是你签约家庭医生的，我们可能会对你的病情会更加了解。 嗯， 我们本身就有一个连续性的服务，大家已经成为朋友了，或有的病人跟这个咱们的医生啊。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次到社区来就诊，我们没有签约，那么在这个就诊的过程中，病人也肯定会自愿签约的，也会形成一种连续性的管理模式。 嗯，像您刚才说这个阿姨的例子，您不是说她就是因为慢病经常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高血压病。 哦，她是咱的签约患者吗？ 是我们的签约患者，而且是我们忠实的粉丝。 哦，也是一位签约患者。在日常我们说对于慢病的治疗过程当中，还发现了其他比较急性的这种严重的疾病。 对， 那想问问何叔叔，您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也是老的这个签约患者了？ 对，我的签约医生是牛丽华牛大夫。 哦， 当时我知道这个签约医生以后呢，我特别感兴趣，我就问牛大夫，我说这个签约医生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可以那个优惠政策之类的。嗯，他就耐心给我讲，每年有四次面对面的那个交流，而且有一次免费的全检查身体。 啊，都查什么项目啊？ 整个都查，耳鼻喉牙到血压、B 超到胸透到骨关节全查。 化验。 整个化验全有这一套。哦，特别全。所以说我就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以前就是在电视剧和电影里听说外国有家庭医生，家庭医生。 拎个小包上门服务。 哎，咱们中国没有，这回有了，我就特别感兴趣，因为家庭医生呢，他能了解你的病情，随时给你增减药，随时给你换药。 嗯， 这么样呢，我就欠了，我回家动员我老伴也欠了。这么样呢，我老伴儿他是心脏不太好，而且腰椎有毛病。哎，这样呢，就我们俩呢就非常实惠在这个上了，而且跟牛大夫成了朋友了。 嗯， 很好的朋友，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对这个签约家庭医生呢是非常非常满意。 啊，哦，这个享受过之后发现家庭医生确实挺好的。 对对对，非常好。 哦，而且每年还有一次免费的这个健康体检。 对， 体检项目还挺全的。 全特别全。 嗯， 对， 好，这是家庭的签约医生能够给我们的社区居民提供的这些服务哈。啊，有朋友在问这关于家庭医生签约的事儿。星空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目前家庭医生签约是不是只有老年朋友才能签？怎么个签啊？流程是什么呀？希望嘉宾给介绍一下。来，宋主任来回答一下吧。如果想要成为我们社区医院社区医生的这种签约服务对象，怎么签呢？ 我们就是您到我们西城区的任何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社区卫生服务站都是可以签约家庭医生的。 嗯， 也可以通过微信啊微博查到我们西城区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公众号。 啊， 线上签约也是可以的。 啊， 另外呢，如果你要想查询这些机构的信息，也可以微信登录西城区社区卫生的这个公众号。 啊，这名字是什么？ 西城社区卫生。 哦，就是这几个字儿。 对， 西城社区卫生。 对， 大家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就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了。 对，这个公众账号呢，您可以从这个公众账号里掌握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工作动态。 包括一些服务信息。 嗯，像您说的这个线上签约，线下签约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场签就行了。 嗯， 那具体的地址咱可以上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查询，没问题的。 另外我们 线上怎么签呢？ 让我们李主任再给大家。 线上签约是咱们是也是有一个版本，但是一般现在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因为有打电话的，或者有咨询的，我们还是建议他到中心来签约，因为咱们跟全科医生，第一他有一个选择，我们的医生会有介绍，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心仪的全科医生。那么第二呢，全科医生跟你面对面的来进行这个沟通，把你的基本信息他可能要了解清楚，以后包括家庭信息，他好对你有一个健康的指导，或者是今后有一个这个很好的合作。所以我们实际上提倡的病人呢，还是就近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站进行面对面的签约，这样可能会更有效果。 嗯，也就是说其实线上签约我们是一个预签约，您可以先签约了之后把您的个人信息都留好 啊。对，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因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跟我们的签约医生啊，更多的提供的是这种健康的全程管理，他得见了您的面， 面对面 了解您的这个情况， 对， 才能给您提供后续的服务。 对， 要不然咱只是名义上有一个签约医生没太大作用。 对，见面都不认识。 对，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经做的，我们即将要做的是我们健康 APP 健康西城正在建设，如果建成的话，大家可以在那个进行网上签约，也是可以的， 更方便了。不光这个不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了，我们下载这个 APP app 就可以直接搞定了。 正在建设 啊，那也就是说大家期待一下，我们以后通过手机的这种应用客户的商店就可以直接搜索一下这个叫西城健康是吗？ 健康西城， 健康西城 APP， 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的上线提供服务， 正在建设， 我们就希望它能够尽早上线给我们提供这样的贴心服务哈。那我们回答了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怎么签约知道了，他还在问说签约的人群范围有限制吗？是不是只有老年朋友才能签呢？ 不是的，只要有需求的患者，我们都会为他进行签约，不是说单纯限于老年人，我们是全周期的，从零岁到这个高龄都没有问题。 嗯，所以说所有人群都可以进行这个签约哈。关于签约也想多问一句，比如说我是不是得找我们家门口离的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是说我可以任意在西城区选一家我比较心仪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呢？ 你可以任意的选择，选择心仪的，也可以选择你离你单位近的。像我们这些这个职业人群，可能白天 上班族， 上班族，那么我们有功能社区的这个签约，那么就近找你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都可以。 嗯，都是可以的。 嗯、 好，花自芬芳这个朋友也提了一个问题，他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现在药品挺全的，但是呢，他有一个疑问，就是社区各项的化验和大医院一样吗？到底准不准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来解答一下吧。 化验数值是绝对准的，因为我们现在在社区的这个医疗设备也全部都是进口的，应该说可以和三级院对接，但是我们社区卫生服务只提供基本的化验检查，比如说血尿变常规啊，比如说肝功啊、肾功啊、血糖啊、血脂啊这些，高端的或者是这种特殊检查，还是建议大家要到三级医院或二三级医院去做这个检查。 什么核磁啊、什么 CT 啊这些大型的设备， 因为咱们的职能定位就是。是基本医疗嘛。 好，也回答了这个问题。田庚说现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服务真挺好的，而且还非常方便，大大节省了看病的时间，值得点赞和推广。看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认可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样的一个服务模式了哈。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什么样的情况才会给转到大医院就诊啊？说如果想镶牙的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口腔科能给转吗？因为我知道很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于这个场地和人员的条件限制，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这种口腔服务哈。大石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这样的服务吗？ 我们这个服务还是非常的好的。我们大石大中心口腔是一个特色服务。那么像我们中心有六台口腔仪，全部是进口的牙医，我们有七名医生提供口腔的服务。那么像刚才网友说的，说镶牙，镶牙其实有很多途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三级医院、二级医院、民营机构，包括这个口腔门诊部。其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西城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都有口腔科。基本的口腔的治疗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镶腹这一块，反正大石大中心是有镶腹科，这个也是问巧了。我们大石大中心是有这个口腔镶腹，那么我们从治疗到镶腹，在大石大中心全部可以完成。 好， 我们和北京市口腔医院还建立了 医联体， 嗯， 就是中15个社区中心，包括我们的区属医院，我们是第一家16个区县 啊，有这种口腔的专科医院做后盾。 做后盾， 如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这个口腔科，但是治不了，比较严重，可能这个问题要牵扯到种植啊，更高深的这种技术，咱可以往大医院转。 对， 口腔专科医院做后盾。 对，而且我们的医务人员现在都在口腔医院接受再培训、再教育。 啊。看来住在西城区的居民朋友还是比较幸运的， 嗯， 因为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连这种口腔科也基本上都已经覆盖了。 对， 嗯，即便是遇到了治疗不了的项目，咱还有北京口腔医院 做后盾 呢。嗯，好，那什么样的情况才会给转到大医院？这可能是很多患者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会不会这社区医生跟我关系比较好，我就让他给我转，我没有那么严重，他也得给我往大医院转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一般不会，因为是在咱们社区基本的这个诊断水平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在遇到这个极危重症啊、诊断不明确的疾病，还有像慢性病病情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还有需要一些特殊检查，比如说 CT 核磁这种检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转到这个上一级医院。如果在社区可以解决的，我们不管跟你认识不认识都不会转，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转诊的机制、 哦、 对，转诊的标准。同时呢，咱们社区也作为一个守门人，你是要把这个基层的最基础的病是要留在社区的。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 分级诊疗 关系好，但是呢后台有一个具体的硬杠杠硬标准，我们想转也转不上去、 啊、对对、嗯、但是我们如果遇到这些，保证会给你转，不会耽误患者的病情、 嗯、遇到看不了的他也不会硬把你留在社区。 对对 对, 对，是这样的。 还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的， 首位的。对 的, 对的。 嗯，好，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李主任，说家庭医生如果签约的话，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在上半段的时候，我记得宋主任在介绍整体情况的时候也提到了，说西城区提供了很多这种定制的服务包。 对， 嗯，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咱们跟大伙介绍一下。 那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现在这个家庭医生的这个签约呢，主要是由我们医护房团队共同完成的。那么在签约的这个患者里边，如果你有慢性病的话，应该是全科医生对你进行全程的负责。那么如果你是健康或者亚健康的人群呢，会由我们的这个社区护士和预防保健人员啊、对你进行这个跟踪管理。那么所有的签约病人都是有人来专门负责的。那么就说服务包这一块呢，我们西城区呢是推出了这个家庭医生签约的基本服务包。那么同时呢，也会根据这个居民的不同需求呢，有个性化的服务包。比如说我们有失能老人服务包、功能社区服务包、老年服务包、高血压服务包、糖尿病服务包等等吧。这些就是又突出个性化的这个服务包的特色吧。 嗯，这听起来感觉好像每一个都挺有针对性的哈、嗯、那想问问实际落到实处，比如说体现在哪些方面能够提供这样精准、 嗯、 或者说个性化的服务呢？比如说这医生的学习方向、 嗯、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种诊疗手段是有倾斜吗？ 是这样的，比如说基本服务包吧，就是咱们就是说大部分的患者都能够 都适用的。 对，比如说一个是基本医疗，我们提供像门诊的服务，像预约就诊的服务，包括转诊服务，还有我们常处方服务啊，用药指导服务。那么从公共卫生方面呢，我们会对他的家庭里边的这个儿童啊，进行这个零到六岁的儿童进行这个健康管理，对孕产妇会有管理，对老年人，对慢性病人都会有不同的这个管理。那么从健康管理服务来讲呢，我们会有康复管理，会有这个健康监测以及指导，还有健康评估， 嗯 啊，还有这个健康咨询等等这些服务。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服务包， 嗯， 大家都可以享受到的。 嗯、 那么要说从个性服务包来讲呢，比如说我拿个功能社区的服务包来举例吧， 嗯， 功能社区呢，就是给我们这些职业人群啊，在这个你的工作地点。在我们社区，那么你跟我们社区签了这个服务签约合同呢，这部分人群呢，我们除了提供以上服务以外呢，我们还会呢入户服务、 哦、 比如说他们功能社区的这个职业人群，我们会到他的单位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一个健康讲课呀，进行 集中会诊， 对，行为干预呀。比如说像我们跟派出所，我们的派出所男同志比较多，他会吸烟、 嗯、 他会熬夜，他会有一些这个因工作需要他的这个体力透支，那 么我们就会深入到咱们的派出所里面，组织我们这些签约人群，对他们进行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指导，合理膳食的指导，让他们能够这个从繁忙的工作中呢解脱出来。 好，不光是名字好听，也切切实实能够有针对性的为我们这些人群提供一些服务。 对。 嗯，好，今天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哈，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听众朋友的互动吧。小顺儿他说到社区卫生站啊，开药挺方便的，报销比例呢也比大医院要高。以前还有附近的中医院医生每周定期到社区来坐诊，按摩也挺方便的。但是他说啊，过一段时间这中医又没有了。他说如果这个服务如果能坚持下来，我们不用往大医院跑等很长时间，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针灸按摩推拿就可以，就更好了。这是去体验过的一个朋友，觉得挺好的。那像这样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制度或者是机制的保证，能够让大医院的医生定期的到社区为我们的居民提供服务啊？ 是这样，大医院的医生他们现在是跟社区是有机制的。我们大医院的医生规定，你在晋升之前必须要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服务，所以他们呢会这个合理的安排这个时间到咱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站来进行这个门诊的服务。但是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三级院的专家呢，他会有一个轮换。 啊， 比如说三个月他起码呢他会回去，我们再换下一个医生。 嗯， 那么刚才这个患者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如果社区站真的没有中医医生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他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因为特别是像我们西城区是中医特色示范区，那么我们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有很强的中医力量，很强的中医力量。像刚才说的针灸啊、理疗啊、按摩呀、啊、刮痧呀、拔罐啊，以及饮片治疗等等，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以提供。 好，那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后呢，我们也选出我们的获奖的听众朋友吧，我们选出五位哈。小顺这个朋友我觉得提的意见挺好的，咱们选一个。 好， 小顺，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星空这个朋友也在说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关于签约的问题，然后我们也选他。还有这个小叮当是最早跟我们来互动的听众朋友，也是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挺好的，我们把小叮当这个朋友也选上。 好的。 那还有两位听众朋友呢，一位是叫西城老炮的朋友，还有一个是一堆英文字母哈，这两位朋友。然后呢具体的这个获奖名单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为大家伙公布。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微信告诉大家具体的领奖方式，也希望大家及时的把您的联系方式和联系电话通过微信发送过来。今天呢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安贞医院极危重症中心的副主任医师贺晓楠贺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莫让心儿乱跳，也就是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心脏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不要忘了收听我们明天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受到东西 东高西低气压场的影响，大气层结构稳定，扩散条件较为不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105到145微克之间，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三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四级中度污染。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透明晨光中秀芬